余夏的演唱呢，展现了青春的味道，让我们在低迷中找寻那仅存的希望。即便残酷的现实打压着每个人，却始终不能摧毁我们对青春往事的缅怀和那段年少时光的怀念。